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94%学生获派首三志愿。 新增4130宗确诊，九龙华人出现课外活动感染群组。 102的士试行接载抵港人士由机场往指定检疫酒店。 缅甸军政府处决4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领袖及前国会议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月26日嘅早上8:09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同大家先讲下一个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政府早前宣布，随着外地抵港的人数增多，就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点对点交通服务需求都是多了。政府昨天就说是昨天起就会有额外安排100架的的士是提供接载服务，一些抵港旅客就可以自费搭这些的士去检疫酒店。收费是怎样呢？是的士会按标收费的，不过司机另外都会每日有1500元的政府的补贴。这个的士去检疫酒用的士去由机场去检疫酒店的服务就会由朝早8点钟去到凌晨2点都会有的。而这些的士呢也都是不会接载乘客去其他地方，或者接载其他乘客都不会的。在他们的车身都会有一些显眼的位置张贴了一些特定的标记给一些市民去识别的。对于一些抵港人数增多、需求增多，多了一些 的士接载去检疫酒店，你自己怎么看这个的方法呢？18723111 18723111，又请你一位的士业界的同事同我们的朋友同我们谈谈。有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早晨。 早晨啊，朱主持你好。 你好，周国强，可不可以讲一下现在说昨日就是说即日起即係尋日公布，即係起係經機場抵港嘅人咧，就可以自費係搭一啲指定的士啊去檢疫酒店，100架啊，即係暫時呢個係試辦嘅計劃嚟嘅。業界嚟講個反應係點啊？同埋揾呢100架嘅的士司機去參與嗰個難度高唔高咧？又 暫時嚟講都高㗎，因為你都知道啦，啱啱由政府籌備到叫我哋而家起行嘅話咧，其實只不過是3-4日時間啦，咁你知道啦，暫時嚟講，而家抵港嘅旅客選用嘅的士咧，琴日我哋平均去到9点几10点钟啦，其實所有參與嘅的士司機咧，平均咧所做到嘅期數咧，其實平均每日都係2点几支，係即係平均100架的士咧，喺做每人做12个钟头嘅情况下咧，平均接到嘅客人去隔离酒店咧，平均每一个司机做到2.5支嘅出机场嘅期数咯。咁就但系期望翻嚟香港嘅人数越嚟越多咧，就会好啲啦。因为你知道啦，因为而家有啲隔离酒店去嘅隔离酒店咧。那個路程咧未必太長啊，有啲好短嘅，可能去隔離東涌嘅酒店啊，或者喺荃灣啊，或者係依個青衣嘅酒店都有嘅。 先話即係個期數平均嚟講啦，每個司機就係做咗2支到或者多少少啦。係咪你哋心目中預想咁多咧？定係都係相對少一啲咧？同埋點解會係呢一個嘅數目咧？又？ 因为其实而家应该咁讲，机场嚟翻嚟香港嘅人数而家平均咧，如果除咗星期六、星期日之外咧，平均暂时嚟讲平均翻嚟有3000人到啦。咁可以仲有啲 shuttle bus， 即系所谓嗰啲旅游巴供应免费嘅，咁可能有啲乘客都会选用啲免费嘅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乘客就会因为可能坐旅游巴去酒店嘅时间会长啲。咁所以佢就會投訴咗，就想坐自費坐的士，咁希望能夠早啲去隔離酒店嗰度，咁就選擇個人化嘅交通服務。 所以我就話啦，即係平均嚟講咧，每個司機咧2支旗或者多少少啦，算唔算你哋心目中所諗咁樣咧？同埋尋日就第一日啦，會唔會都同宣傳未必好足夠，或者啲乘客未必知道有呢個服務有關係咧？ 我都相信係會係咁，所以我哋期望。 隨著而家咧傳媒啦，大家令到市民多啲知道嘅話咧，可能會使用到個量會慢慢提升啦。咁希望咁樣就可以直此令到個司機咧嘅收入增加。 司機嚟講要做呢一啲即係檢疫酒店的士啊，指定檢疫酒店的士係有咩要求嘅？有冇話？ 嗱，首先佢哋要著好曬所有保護衣啦，戴好曬面罩啦、手套啦，每一次接完乘客去咗隔離酒店之後，翻到機場要清潔車廂，喺個客人之再上車之前要清潔車廂啦。咁但係都我希望大家都體諒下，其實啲司機阿哥都好辛苦嘅，因為佢哋喺而家咁嘅高温嘅情況下，都要著住架車喺度等客啦。因為咁尤其是依幾日咧，個温度去到好高啦。咁但係琴日甚至乎有搬行李啊，即係企企下都暈咗。 熱嘅天氣影響到佢哋啦。咁啊，頭先你提到一樣嘢，就係每程做完之後都要做一個嘅徹底消毒。呢、這、一個有冇影響到即係做生意，或者而家喺配套上面有冇一啲足夠嘅地方俾你哋做消毒咧？ 應該暫時嚟講，配套嗰度咧，而家機管局嗰度都叫做合作啦，又俾水我哋提供我哋消毒啦，又有呢啲人員幫我哋監察住我哋每架車有冇清潔車廂啦，咁對乘客嘅保障應該提高好多嘅。 每程係做消毒，你覺得合唔合理咧？這個做法又 咁我覺得大家都想做好呢件事，佢咧就俾市民啦，或者有唔好即係使用者咧。安心，我覺得咧，你都可以接受嘅。 因為見而家佢譬如接啲市民去指定診所嗰啲專屬的士咧，就係話每日係即係全面消毒嘅車廂，就唔係話每程都要喎。即係好似似乎係即係車一啲市民去到指定檢疫酒店嗰個嘅要求好似高一啲喎，係嘛？ 我相信係嘅。咁但係你知道啦，機場管理局個文化亦都可能因為香港政府有部分搭客咧，可能係外籍人士啦。咁我諗機管局啊，或者政府可能想咧表揚到俾世界國際睇到香港係對每一個遊客啊或者外國人士，如果嚟香港嘅提供嘅服務咧，都係有個國際形象，所以可能係咁做咯。 另外我就想問啦，係咪人數上面都有限制？有冇話搭嘅人一定要係一家人，定係朋友同一班機去同一間檢疫酒店都可以一齊坐嘅？ 佢暫定係應該每一個 family 或者每一個組合只可以三個咯，但係就應該我諗全部都係有關係嘅，咁會話兩個唔識嘅人組合咁樣坐。最多就坐三個，唔准坐前面。 但司機冇辦法去核實佢哋所謂嘅關係噶嘛？即係譬如我會喺落機嘅時候先，喂，不如你又係咪去同一間酒店啊？咁我哋一齊坐的士咯。咁你哋冇辦法知喎，係咪咧？ 我哋又冇分嘅，咁但係應該係佢哋應該每一個人，佢哋本身嚟香港之前，佢哋報咗港尾。報咗佢哋 book 嘅酒店裏面都為之一個組合咯。咁中間裏面核實嗰啲就應該係本身。酒店裏面提供服務嗰時候，佢哋自己核實清楚。 即係總之司機自己冇辦法知道佢哋嘅關係啦。佢哋上車嘅時候係嘛？ 係冇錯。 Okay. 另外1500蚊嘅津貼夠唔夠咧？頭先你話即係平均每日嚟講兩星期，另外再加政府嘅津貼嘅呢一個錢上面嘅資助夠唔夠咧？ 其實如果每任平均兩星期裏面咧，咁就而家睇到就唔係好夠嘅，因為你都知道啦，本身佢有車租啦，咁本身。亦都有司機嘅燃油支出啦，咁另外每個司機如果揸12个钟嘅話咧，而家咁睇平均時薪約都係100蚊到。 OK， 好啊，唔該曬。 因為你都知道啦，暫時有啲尤其是咧，我哋相信咧，好大機會咧，尤其是越近嗰啲遊客又好，或者市民又好，如果佢哋嗰個揀嗰個目的地咧，如果係本身間酒店距離機場最近嘅話咧，佢哋會應該會使用的士會最多嘅。 Okay. 因為佢哋覺得咁近，如果佢坐 shuttle bus 嘅話咧，佢本身如果去嘅地方，佢唔知道第一點係咪一定去翻東涌或者近嘅嘛。佢假設係兜完之後，佢嘅時間一長咗，可能兩個鐘頭先翻到佢自己嘅酒店。咁佢如果本身佢知道自己車程係好近嘅話，佢會大量咁使用你的士啊。咁、 okay. 所以咧，其實做 嘅期數咧有好大機會，我估計咧，使用的士嘅話咧，我越係近機場嘅話咧，我越係使用的士，因為我即係坦白講啊，大部分乘客都係想早啲入酒店噶嘛。咁、我越近嘅话，我就全部选用晒你的士。 OK， 好啊，唔该晒周国强。周国强咧系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嘅，咁有陈生打上嚟嘅，早晨。 生源你好，周生啊，听 阿周生啱啱已经完咗啦，同佢嘅访问。你系想讲呢一个嘅检疫酒店的士系嘛？都系想讲。 系啊系啊，因为咧经过上次咧。呢、這个抗疫的士啦，咁嗰几千部啦，我唔记得几多噶啦。其实今个同埋今次呢100部咧，都系好似舟山旗下嘅的士车行，因为我上次问过阿易议员啦，即系运房局个易议员啦，佢就话上次比较紧逼，咁咧就 陈生你系咪的士司机嚟噶？我见你都好关心。 系啊，我的士司机嚟噶，系、okay. 啊，佢冇咨询过啦，即系冇即係篩選或者係可以申請嘅，但係今次又冇申請喎，呢個第一點啦。同埋第二點咧，我係想問點樣知道嗰啲司機即係而家100部啦，做完第一支期會翻翻去咧，仲話會翻咗屋企咧？因為你冇登記、冇限制、冇 GPS， 佢哋即係我1500，其實我覺得已經好足夠。可能佢做完一支期，哦，已經有1700噶啦。咁夠交車租1000袋。咁而家點樣保障嗰啲乘客真係坐到呢啲，而嗰啲司機唔係翻咗屋企咧？就係呢兩個 point。 好、okay, 嘅，但你自己系想加入嘅，你自己都想做嘅系嘛？ 都系噶，因为上次抗疫的士同埋今次我都想加入嘅，同埋好多司机朋友都想加入，但系冇途径咯。阿易议员就话比较紧迫，但系今次又冇再咨询， okay. 真系好奇怪。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头先提到易志明系航运交通界议员嚟嘅，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所有听众。 早晨，陈海欣。刚才提到就话，政府寻日公布话，经机场抵港的人士咧，都可以搭一啲自费，搭呢个指定的士去检疫酒店嘅。而家暂时试办计划嚟讲咧，就100架的士。你觉得安排上足唔足够，应唔应付到而家话越嚟越多外地翻嚟香港嘅人数咧？又 嗱，呢一个因为喺其实上个星期咧，我都有同政府反映，即系越嚟越多。回港嘅可能海外子弟啦，或者旅客啦，甚至乎開始已經多咗人可能出去旅行翻嚟香港。其實咧，就個機場嗰、那個辦理入境手續同埋等咧去指定酒店嘅旅遊巴咧，嗰度嘅時間同埋人龍咧，都係有機會咧增加到嗰個感染風險嘅。所以呢一個咧係其中多一個選擇，就係自費點對點啦，例如的士啦。咁咧就係可以俾到咧，即係希望即係至少唔好大班人喺度嗰個旅遊巴。前面排队，又或者个旅游巴咧兜咗可能5-6间酒店吓，好多班机嘅朋友喺架车上面，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提供多一个选择嘅。但如果你问我宣传方面咧，因为其实咧都系早两日咧就即系出稿啦，公布啦，咁但系其实见唔到即系之前可能有好多嘅宣传，变咗我谂头先都听到啲的士司机哥哥啦，甚至乎可能抵港嘅旅客咧系咪咁清晰有多一个选择咧咁样？因为我哋呢一啲嘅做法。都不停轉變嘅，咁喺海外回港嘅人士都需要知道，咁所以我覺得喺即係要嗰個宣傳方面要做啦。另一點咧就係我都希望即係啲聽眾同市民都去關注咧，就係因為大家可能有時咧就有一個誤會就係、是，會唔會好似放鬆咗啊？咁樣會唔會有俾機會即係外流入嚟嘅病毒喺香港度蔓延啊咁樣？其實我哋講緊多一個咧點對點嘅的士選擇係一個大前提嘅，我自己覺得就前提就一定。要做好嗰个要求，即系话真系点对点啦，由机场去到嗰个旅客个指定酒店啦，中间要做好嗰、那个消毒啦，同埋咧就系呢啲嘅指定嘅检疫嘅的士系唔可以接载其他嘅市民，只不过我哋系喺专属嘅旅游巴以外多一个选择，其实系便利到啦。同埋令到咧喺机场嗰个风险或者工作人员嘅风险，希望可以降低。 嗯，头先提到宣传嘅问题，但系整体而家试办嘅即系第一阶段嚟讲，就系100架，你觉得足唔足够咧？定系你自己觉得数目上都要再多啲咧？ 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可以開放啦，咁即係開放嘅態度啦。嗱，因為其實而家個市道亦都唔係咁好啦，咁政府亦都有津貼提供俾的士司機啦。咁但係即係譬如一百架，究竟而家有幾多旅客願意自費嘅？又或者究竟一架的士最多可以一日走到幾多程啦？雖然佢哋都係可以按翻米表收費，咁但係你知道可能去咗由機場出去，可能市區酒店，跟住就要再消毒，又翻翻機場，又再等下，即係其實都要睇一睇嗰個而家嗰個。需求是有几大，我觉得是可以开放地按需求去调节的。如果你发现咦这个礼拜一百架不够了，那你就即刻加的士了，即好像刚才刚刚打上来的那位先生那样，都其实有的士司机是愿意加入车队的话呢，那我觉得政府应该开放啦，亦都是即是提供话给的士司机们知道究竟他们怎样可以申请成为这些的检疫的士，那你不可以有 stand by 一条队在帮手可以弹性去调控。 都想问一下陈海欣这个意见，因为昨天有记者都问林世雄局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就说去同一间酒店的人士可不可以一起搭同一架的士啊，咁定是要即是一家人定是要朋友先可以呢，两个本身是不识的人或三个本身不识的人可不可以自己合组一架一个组合自己搭的士去同一间的检疫酒店呢，得不得呢，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我有听到他回答的，根据而家那个规定他们做这个指定检疫的士呢只能够是接载三个人的啫。咁而乘客呢就係亦都唔可以坐喺前座，即係全部坐喺后面啦。咁如果头先你咁讲，佢呢我听到林世雄局长有答到，即係如果抵港嘅人士係同朋友一齐可能去同一间酒店呢，佢哋係可以坐同一架的士嘅。咁亦都换言之我哋咁样理解啦，即係朋友都可以坐埋一齐啦咁样。咁只要你唔多过三个，咁你去同一个酒店呢应该係唔算违规嘅。咁但大家都知道係接載三個人嘅啫，咁你夾極都係好有限啦。咁同埋我都呼籲啦，即係其實旅客們都要保障自己，其實佢哋肯願意自費搭嘅的士點對點，都係希望縮短喺機場嘅時間，亦都減少咗喺旅遊巴上面接觸其他嘅乘客嘅啫。咁所以如果三個人嘅話，我又覺得唔會話哇會組咗五六七八個人，因為的士嘅座位而家都知道好係好有限嘅咁樣。咁可以政府亦都釐清翻呢一點，我諗等的士司機又知道。等旅客们又知道今日比较好。 刚才提到话自费指定检疫酒店的士服务，其中一个原因都是应付了一些外地回来香港的人士多。早前也都政府宣布一个改良版的电子健康申报系统，就说要求一些来香港的人士在登机之前已经提早完成卫生署的电子网上电子健康申报，并且拿到二维码。这个对于一些多了回来多了人士抵港，咁喺機場逗留嗰個時間縮短方面，呢個係幫到幾多？你自己贊唔贊成呢一個嘅做法咧？ 其實咧，而家睇到政府咧係成套咧嘅諗法嘅，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佢每一站每一點，即係當個旅客一到香港之後，佢都去再重新去睇究竟邊一個步驟可以縮短或者便利或者減低咧嗰個傳播嘅風險嘅。如果而家講緊咧，嚟緊係星期四28號起咧，就會試行嗰、那個即係改良版嘅電子健康申報系統咧，我覺得係一個必須嘅。香港係一個即係咁先進嘅城市，我哋仲要之前即係可能嚟到香港仲要好多嘅手續去處理，其實咧只要佢上機之前，佢能夠在来香港的地方做好他们那些核酸的检测，其实已经是有一些电子的证明，他们可以预早在来香港前已经拿到个二维码。其实你想想落到地香港入境的时候，我们的入境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很快就扫个二维码，根本不用排队的情况去再去睇有冇暴漏啊，或者有冇即係嗰啲证书系咪明確，因为佢哋喺登机之前呢係早几日已经係可以申请擺上网嘅。咁政府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去核实啊嗰啲嘅申报健康申报系咪正確。咁又唔需要嚟到喺个 counter 嘅时候又去再翻查覆嚟覆去啦。咁其中一样呢、這个我觉得唔单止係保障旅客企喺度等嘅，因为可能你前前后后尤其是嚟自其他地方嘅旅客，我都觉得保障返我喺我哋机场工作嘅朋友嘅。因为你人多聚集你点都係担心个风险㗎嘛，系咪。咁你将个时间缩短咗，其实某程度上面亦都吸引返喺海外嚟香港嘅旅客啦，又或者我哋而家可能好多市民呢都好耐冇出过外㗎啦。你慢慢将嗰个机场嘅流程去调理得好啲，到可能下一步，如果我预计呢、 okay. 政府下一步就开始睇埋可能个检疫个酒店嗰个日期㗎。所以如果成套流程系做得好呢，其实对我哋整体抗疫啦、

咁亦都醫管局方面咧，尋日都公布一啲嘅措施，包括就話咧係正研究緊參照院舍嘅做法，加強探訪者嘅核酸檢測要求，並且會將員工咧每個禮拜接受兩次嘅核酸檢測安排咧，係分階段擴展至到更加多嘅前線醫護等等嘅咁。另外咧，見到學校方面咧，亦都有出現一啲嘅即係確診嘅個案，其中尋日咧喺學校嘅情報個案入邊咧，頭先話四千幾宗嘅整體嘅確診啦，學校方面嘅情報咧有超過一千宗，亦都係創下咗單日嘅新高啊咁。嗱，成個疫情嘅情況啦，學校出現一啲感染嘅情況啦，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之前咧都係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嘅，姚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姚女士。 早晨。 係，請講，請講，請講。 我想讲讲这个政府的士试行这个方法呢，其实我是星期日返嚟的，那我自己睇的情况就排队等巴士其实真的不是很久，虽然整个过程是四个钟，但是政府就是它每个步骤都是都其实人不多的，不过要行很远的路。 四个钟是讲紧由返到嚟香港去到入酒店是吗？ 是啊。 最耐是哪个位置呢？其实哪个过程是用得多时间的？ 各个位置都是这么上下。即同埋因为我们落机跟着他已经问你有没有个二维码。因为其实我们本身都是48小时到达之前之内啦，就要报上去，即是网上有得报的，然后就是给个二维码你。咁而家政府就将这个48小时好似改多了。因為有我都見到有少部分非常少部分的人士咧係冇二維碼，或者係個二維碼過咗期，咁佢哋即刻未填翻即係手寫版咯。咁但係大部分人其實都有二維碼咁樣過。 所以呢啲位都順嘅，反而係唔使花太耐，即係都順嘅喺嗰個電子申報嗰度。 順嘅，只不過係行好多路咯，即係佢原先係預咗好多人，但係我落機嘅時候就真係冇乜人，因為由一點去另一點是要行很多路，咁跟住一站一站咁去咯。 咁你點睇而家話可以早啲填呢個電子申報，係咪真係可以再進一步減啲時間咧？ 我唔覺得嗰個幫到件事，因為你核酸檢測係48小時登機前啊嘛。 冇錯。 咁當然佢有個好處嘅，佢而家嗰個申報咧，其實而家已經可以網上申報。如果我理解冇錯啦，因為我翻嚟嘅時候我都係網上申報嘅。咁但係咧，佢就係話要48小時到達之內要做。咁即係因為佢二維碼出俾你係有個時間嘅。咁如果有啲人士係非常之有心嘅，一早已經做咗咧，冇留意到咧，可能佢嚟到嘅時候根本嗰個二維碼已經過咗期。咁過咗期佢咪要用手寫版，即係再填一次咯。咁其實係好，我見係好少部分人係咁，大部分人都係有做到二維碼。 搭車嗰度咧，頭先你話巴士嗰度似乎就唔使 得 啦。 搭車嗰度其實係最尾個站噶啦。最尾個站係等，我諗等咗十分鐘到巴士咯。 哦，咁又唔耐喎。 係啊，咁然之後就我個酒店就係第三站。去四間酒店，即係我個 case 嚇，就去四間酒店，我係第三站，咁係可以快啲嘅，咁但係就都唔即係你明啊，四個鐘你快咗比我半個鐘，我都未必可能覺得係快咗好多咯。 我想知頭先話坐巴士咧，等啊等十分鐘啦，但你第三站嚟講上車起計，你坐咗幾耐啊咁？ 我想大概九个字到咯。 Okay,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我是第三站咯。咁、okay, 第一站比较多人落啦。咁反为我觉得是个承办商那边呢，他们是很小心咯。咁变咗他去到每一个站数人啦，落行李啦，跟住确保每一位人士都攞到他的行李而冇攞错人哋嘅行李。咁呢样嘢系要嘥少少时间咯。 明白啊，姚女士，成个程序都讲得好清楚。就钟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喂， 你好，钟小姐，请讲。 系嗱，咁 其實呢我就跟剛才那位、小姐都是一樣，我覺得整個流程呢政府都安排得很好的，尤其是坐車那裡、但是我最主要呢是覺得為什麼我入落了飛機，我由 Terminal 1就車了我們去 Terminal 2，咁而成個喺行嗰個過程，當我哋去做嗰、那個即係成個政府規定我哋要做嘅檢測啊、健康申報咧，其實嗰度條路，我認為可唔可以縮短啲？因為對我哋即係仲年輕嘅嚟講咧，我都可以行三個鐘頭，但係對一啲老人家嚟講咧，同埋有啲拖男帶女嘅家庭嚟講咧。對他們來說反而在這一段的路程裡面是很辛苦咯、 所謂行三個小時就是因為你剛才所說又要在那個一號去到二號那邊， 是啦，你落了機一號，那我們就車了去二號那裡、然後由二號那裡開始起步行回去一號的 Terminal， 即是當我們做完一些事了、再行到去一號那裡，然後才跟著拿行李，那這個程序呢度咧開始就快啦，攞咗行李，咁我就再見埋最後嗰啲幫助我哋嘅人，咁佢就係俾一啲我哋譬如需要第九日同埋第十二日都去檢測嘅。咁我喺後面嗰度咧，我認為係冇問題，同埋成個檢查嘅流程咧，我都認為冇問題嘅，因為呢啲都係大家想大家平安健康啦。但係我覺得有冇需要？譬如我喺做呢個嘅流程裏面咧。本應是一個鐘頭已經可以做曬嘅嘢咧，而我哋係要點解我哋要行咁多路去做呢？如果譬如好似你機場係預近時，因為早啲嘅更加係小班機過嚟香港啦。咁如果係多嘅話，咁我哋可唔可以分開一架機做完，然後先下一架機，即係大家都可以輪，譬如一架機有幾多人，然後放幾多人出嚟，咁嗰度咁咪大家都可以坐喺嗰個候機室嗰度。等啊，咁唔使佢將條路拉長，俾我哋個距離係遠、啊。 明 白，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我講咩咧？ 因為佢可能處理嗰個人數比較多，特登拉長咗個距離。頭先啊，鐘小姐特別關注到，可能要行嘅路比較多咁樣。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頭先講到疫情嘅情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早晨。早晨，林医生，四千几个嘅即系确诊啦，入边学校情报个案有过千宗嘅，1110几宗，咁啊创咗单日新高。你点睇整体疫情同埋喺学校入边揾到嗰个情况，算唔算特别高，特别要留意咧？又 整体疫情，我估大家理解嗰、那个，因为稍佢放宽啲措施啦，同埋个变异病毒株，咁嗰、那个上升個確診數字係預期之內啦，咁早前提過，即係譬如話，如果講緊 B.5 都唔係話佔咗大部分百分比嘅時候咧，相信嗰、那個即係呢一波浪咧，其實都未必話可以話到頂，咁所以就上升係預期之內嘅。咁學校或者係即係比較年紀細啲嘅群組出現咧，亦都係好合理，因為你社區嘅廣泛傳播嘅時候，你傳翻入學校都係有個可能性啦。咁即係只係話初期數字個社會唔係咁多嘅時候，再加上學校有快測，即係做呢、這個屏障啦，咁令到嗰個學校爆發冇明顯，但係隨時間咁唔多唔少就一定會有啲學校爆發出現啦。咁所以依家就見到個咁樣嘅現象都係即係不足為奇咁樣。咁就不過我估我哋首要嗰、那個即係、就是、目標都係要令到呢啲爆發去。減少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一下子佢社區突然間有一個好大量上升確診數字，咁都係會有嘅影響。 嗱，尋日就公布有關於喺九龍華仁書院嘅有一啲嘅課外活動嘅群組啊，懷疑係咁啊，亦都衞生防護中心形容係近期比較大型嘅傳播啦，涉及到呢一間學校嘅一啲歌唱班同埋排球班嘅，咁就話其中個排球班嘅學員咧就冇戴口罩嘅。你覺得學校喺課外活動方面喺現時嘅疫情同埋傳播之下，有冇需要喺課外活動嗰方面都要即係再縮啲啦，或者再限制多一啲啦？咁有冇需要咧？又？ 啱啱都提過啦，我哋預期即係社區係可能係有一啲傳播會發生嘅，因為個數字已經上升緊。咁至於一啲所謂高風險嘅活動咧，即係我哋成日講都係一定係講除低口罩啦，即係包括譬如話你做運動啊、唱歌呢啲，始終係個風險一定係大家都會理解係會高啲嘅。即係就算點樣遵從咗嗰個所謂嘅即係防疫控制措施， 咁我覺得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就可以考慮再加強翻嗰個檢測，即係講緊快測方面嘅一啲要求啦。即係譬如話做呢啲活動之前，可唔可以喺在地額外做多個快測，咁去令到呢、這個即係譬如參加呢啲活動嘅人士，確保咗當刻係冇受個病毒感染或者個風險細啲先啦。咁因為始終我估大家參加呢活動，其實都唔想係話有個病毒嘅傳播或者有受影響，即係停咗個活動，咁始終都唔係一件好事。 但學生翻學已經每日都要快測嘅，再喺課活動前嗰一刻再做快測，有冇呢個需要性咧？ 其實咧個我哋譬如話喺醫療方面一啲情況咧，有時都會咁樣做嘅，即係譬如話舉例即係純粹舉一個例，譬如話睇牙科咁樣，咁其實因為嗰個檢查或者嗰啲程序係比較即係密切啦，個接觸啊，咁所以就睇翻個風險管理，咁有時都會額外做多次快測。咁另外一個考慮就係唔排除，譬如話有時大家做快測做多咗做耐咗，有時都係會譬如話可能做得相對嚟講唔夠。即係徹底啦，做得唔夠認真咧，咁譬如喺屋企嗰個太快嘅時候，即係個準確性係可能有個傳疑嘅嚇，咁變咗就可能係在地係譬如話由老師或者係其他人幫手做個快測嘅時候，咁可能個可靠程度或者嗰、那個準確性可能就有機會高啲，咁喺啲活動嗰盡量減低個風險。 有啲講法，有啲人提出話，係咪需要將核酸檢測都擴展到去學校咧？係咪有冇需要喺呢一個嘅疫情之下？ 核酸檢測個準確性咧，當然係大啲啦，但係佢即係造成嘅不便，或者即係佢到底可唔可以實時咁睇到個結果，就一定會滯後個情況，就比快測係會大大咁延長咗。咁所以如果學校嗰個情況咧，可能快測嗰個可行性比較大。 另外想問一下，就係醫院嗰方面，尋日都醫管局公布話，即係一啲探訪者方面咧，就正考慮參照院舍下個月生效嘅辦法，就係話要出示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嘅結果嘅，康復者亦都係不獲豁免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足唔足夠咧？又 呢、這個都係平衡翻，即係可以探訪同即係完全可以探訪之間一個比較合理嘅做法啦，因為核酸敏感度高，而一啲探訪者好多時候佢有個時間係可以即係做呢個檢測。咁依家做呢啲核酸檢測唔係真係太困難啦。咁同學校嗰個啱講情況啲唔同，即係佢可以即係合理地即係攞到個報告啦。咁康復者嗰個問題就大家知道 B.5 其實個比例越嚟越高咧。咁因為佢免疫復日嗰個機會率好高，咁所以就唔能夠話即係感染過就可以即係豁免。 另外想同林醫生講有關於喉痘，因為世衛咧就列咗喉痘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啦。咁你點評估香港流入喉痘嗰個風險？同埋聯合科學委員會其實喺六月份嗰陣咧就講過話，唔建議大規模咧係接種喉痘嘅疫苗嘅。去到呢一刻嘅演變，仲係咪覺得呢一個嘅睇法係啱，或者你自己又點睇佢呢個睇法啦？去到而家有冇需要即改動咧？又？ 喉痘其實真係有好多未知之數嘅，咁所以咧，而且確譬如喺嗰個醫學界，其實嗰、那個意見都唔能夠話即係好完全係一致，到底呢個喉痘會即係點樣影響我哋社會咧咁樣？咁香港因為即係各種嘅旅遊限制咧，我哋即係暫時好在就即係未見到喉痘流入嘅個案啦。咁但係隨住嗰、那個即係旅遊個流動係會多翻嘅時候，即係總有機會係個喉痘流入。咁因為暫時依家喺非洲以外地區，喉痘主要發生喺歐美國家啦。大部分都係以影響男士為主啦，講緊係一啲即係透過一啲比較緊密親密嘅接觸啦。咁變咗就到底佢喺嗰個社會，即係成個社區或者喺其他啲冇咁緊密接觸嘅人口嗰度個喉痘嗰個傳播係咪即係同樣咁厲害咧？咁呢個其實就未肯定，因為即係當然喺外國都依家開始發現一啲。唔係話一啲男士或者係經過啲親密接觸，即係話嗰個來源物不明嘅一啲喉痘幹都開始有發生嚇。咁呢個變咗要睇下到底之後嗰、那個傳播係有幾厲害，同埋嗰個致病性咧，似乎冇喺一般中非或者西非見到嗰啲咁厲害嘅都係嚇。咁不過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因為雖然話喉痘嗰個致病性即係死亡率相對講好似唔係話咁高，咁但 係咧，喉痘嗰、那個有時嗰啲粒粒咧皮疹咧，有時會結痂啊，或者會有即係相當即係不適啊，同埋個傳播性嗰時間好長，講緊係幾個星期嘅，咁變咗下下中一個喉痘嘅個案或懷疑個案都要隔離成幾個星期，咁對個社會嗰個影響其實會好大。咁疫苗方面嚟講，即係因為上述嘅原因咧，即係我估暫時嗰、那個。意見都係即係未有需要啲黑全民接種咁，但係要睇下個疫情嘅發展再嘅判斷。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醫生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頭先同其他嘉賓都有傾到啦，啊，酒店檢疫方面係咪有一啲嘅縮嘅空間呢？有一啲嘅報章消息都提到就話，政府打算咧將紅黃碼同埋放寬檢疫酒店咧係同步推出啊，即係話而家嚟講咧，海外入境人士咧就要喺酒店嗰度咧隔離7日嘅，咁啊政府就根據消息所講啊，政府係考慮緊兩個放寬方案嘅，包括咧就係分別係5+2，即係5日檢疫酒店隔離，咁啊兩日就係用一個黃碼去限制一啲人士去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另外就係4+3，即係4日檢疫酒店檢疫隔離，3日係用一個黃碼限制嘅方案，咁就話應該喺未來1-2星期可以有一啲嘅決定。報道所講咧，亦都話專家顧問團咧都係認同，若果配合紅黃碼以及點對點嘅管理咧，係會有助管控放寬入境人士酒店檢疫時間嗰個風險啊！你自己點睇呢一方面咧？酒店檢疫方面係咪可以放寬？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林文哥你好。 早晨，梁希，頭先提到話報章講嘅消息啦，提到嗰兩個放寬方案，5+2或者4+3，你哋自己民建聯咧，或者你自己覺得呢兩個方向邊個比較適合現時嘅喺呢個疫情之下嘅香港咧？ 我自己覺得呢，如果能夠4+3咪更理想啦，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係好多境外人士，譬如話香港也好，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人士也好啦，嚟香港就係 book 唔到房啊嘛。咁如果係4+3嘅時候呢，我哋計咗下就騰空出每日多2000+多房喎。咁如果有啲係 family 嘅，或者係有啲係兩公婆嘅話呢，咁每日又多咗好多人可以嚟得到香港啦，咁肯定係理想。咁而事實上科學上面亦都係冇問題㗎喎。因為早前國家衛健委都公布咗，大部分絕大部分嘅病咧都係第三日到第四日就會發病噶啦，即係個潛伏期係大概咁長嘅啫。咁剩翻好少量係要7日之內先至係會發病啊。咁所以咧事實上4+3咧係喺科學上面係可行嘅。咁我哋都係傾向於4+3會比較理想啦。 嗯，你覺得4+3係所謂嗰3日係用一個和碼方式，定係之前所講嘅居家隔離合適啲咧？ 哦，咁一定係居家隔離。咁因為我哋都睇到衛健委嗰個數據、就是，就係仍然有好少量係去到第六、第七日會發病㗎嘛。咁所以都係居家會比較理想嘅。咁但係如果你居家嘅時候，都係可以騰空出好多嘅房間出嚟喎。咁同埋事實上，如果我哋睇返科學上面呢，係好事嚟嘅。因為我哋之前睇返喺全國嚟講法呢，原本係14+7，點解係可以變咗7+3呢？因為佢哋喺全國有8個城市係做咗一個試行嘅，就係試行咗7+33個月，跟住係冇問題先至係推向全國，即係當時有上海、廣州、寧波等等啦。咁而家如果全國係要再進一步變成4+3或者係5+2，咁一樣佢哋都可以根據科學，唔係根據純粹一個個人嘅一個即係感性上面一個決定噶嘛。咁香港若然能夠先行嘅話，係可以作為一個試點啦，都係非常之理想。咁點解香港係應該係有呢個條件呢？因為第一就係我哋個疫苗接種率係好高啦，係第三針嘅接種率係比內地仲要高少少嘅。咁然之後，另外我哋就事實上啦，我哋嗰個確診數字呢，哇！有啲專家話已經去到成500萬啦。咁所以嗰個疫苗屏障都係形成咗啦。咁所以若然能夠喺香港嗰度，我哋可以先行去做呢個試驗啊。咁所以對內地都會係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啦，即係可以作為一個試驗田啦。 頭先阿梁希就話4+3嘅話，嗰3日咧就係居家隔離。咁啊，同而家報道所講話啊，即係同將紅黃碼同埋呢個即係放寬入境酒店檢疫咧，係同時一齊推咧，係有啲唔同。因為人哋嘅講法就係話4+3係4日係酒店隔離啦，3日係一個黃碼限制一啲嘅海外抵港人士啦，去一啲高風險場所嘅，就同話居家隔離有啲唔同嘅。點解你個諗法會？咁咧，唔系用黄码嗰个方式嘅咧，嗰三日。 哦，嗰三日你喺屋企都系黄码嘅，都可以系。 哦，即系你同你嘅意思系居家同时又系有埋黄码，只系佢哋。 系啊 ，OK。 因为譬如话你由嗰个隔离酒店翻屋企嗰段期间嘅话，咁你都一定要系黄码，你唔可以走出去食嘢噶嘛。 嗯。 係啦，咁樣。咁而事實上，其實如果能夠咁做法嘅時候咧，即係意思係縮短呢個隔離期啦，然之後有三日喺屋企咁樣啦，都有另一個政治嘅意義嘅、哦。因為其實我哋喺度睇翻咧，七月一號習近平主席嗰個講話，佢就講得好明顯嘅，就係、是、跟五年前同一句説話，但係有兩個字唔同咗、哦。五年前佢哋係話我哋需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啦，咁今年佢係話要背靠祖國聯繫世界喎、哦。咁你見到嗰個分別就係由純粹一個觀念一個態度變成係要行動起嚟啦，就亦都係要有一個成果啦。咁仲有佢講咗好緊要個，佢話我哋必須要香港保持我哋個優勢。咁佢講得好明顯，佢個優勢就係我哋要有一個暢通便捷嘅國際聯繫、哦。咁所以事實上我哋係要保持一個聯繫嘅話，隔離得咁緊要嘅時候，有七加三或者係以往嘅十四日，咁係咪理想咧？唔理想。咁而家如果科學上面係容許我哋去咁做法，亦都係可以可控嘅話，係應該要縮短呢個隔離期 嘅。縮短隔離期，用一個皇馬嘅方式去識別啦，或者針對一啲海外抵港者，限制佢哋一啲高風險場所，或者參與一啲即係除口罩嘅高風險活動咧，都有限制嘅咁。不過咧就話佢哋照可以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啊，照翻學啊、翻工都得。呢個會唔會都導致個社區會有風險咧？ 最理想咧，都淨係由隔離酒店翻去屋企嗰一下係可以搭嗰啲檢疫的士啊，或者是特別指定的交通工具啦。如果唔係嘅時候，都是有風險的，我哋認為。 即係你覺得翻工翻學就唔好住啦，嗰三日係嘛？即係如果 我絕對就唔係好理想咯。如果係要安全嘅話，因為都仍然係有好少量細嘅幾個 percent 係會係由第五、第六同埋第七日係會即係發病噶嘛。咁、 okay. 所以最理想都係嗰幾日都係居家。 梁希同你傾到呢度先。 染疫之後離世。其中沙田医院一个外科男病房再失守，一共有八名病人和员工确诊，就多间公立医院连日出现感染个案。医管局表示将加强措施，包括现时高风险员工每星期两次核酸检测的安排，将会扩展至精神科和疗养科。另外，研究收紧探病人士核酸检测的要求，包括参考安老院做法。当局强调，患者如果情况危急，院方会弹性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随住从外地抵港人数增多，由香港国际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点对点交通服务需求亦都有所上升。政府提升现有的免费点对点交通服务，并且新增自费点对点交通服务，给抵港人士选择。希望可以縮短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時間。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在視察之後說，安排運作暢順，日後會按住市民的需求調整服務，增加的士數量，政府就會向每架的士提供每日1500元的津貼。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膠袋徵費實施超過十年，政府最新建議收緊豁免範圍，並將收費提高一倍至到1元，但被質疑欠缺阻嚇性。先後有環保團體同埋立法會議員提倡升到2元。政府尋日提交文件回應話，喺現時整體經濟同社會氣氛之下，循序漸進調整收費水平會較適合。但亦都同意將最低收費水平提升到2元，有助進一步鼓勵市民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對建議持開放態度。如果稍後有立法會議員在審議期限屆滿前動議修訂最低收費水平至到1元以上，當局會接納。是星島日報報導。 星報報導，香港的高溫天氣持續，再發生有人懷疑中暑死亡事件。一名34岁的印尼女佣前日在八香鸡公岭行山的期间，怀疑身体不适，瞓在地上面，及后证实死亡。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当出汗不足以应付散热，身体的调节气温机制亦都失效，体温上升到摄氏40.5度以上，就可能会中暑。如果处理不当，有60%至70%的机会死亡。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公务员辞职潮持续。公务员事务局回复查询，表示2021-22年度一共有3734人辞职，较前一年度大幅增加一倍，辞职率达到2.1%，两个数字都是回归之后新高。多个公务员团体认为，主因包括公务员薪酬待遇不及私营市场、工作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等。 有人力资源顾问认为，主要问题是移民潮导致整体人力市场短缺，结果互相抢人。希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讲到，本港近日连续录得超过36度高温，天文台预测酷热天气会持续到下月初。政府也都应该认真研究制定高温天气的分级制度、法律保障和指引，包括在什么条件之下，哪些行业可以获得高温津贴，可以停工停业，同时对基层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文汇报社评。 城报社论提到，过去几日接连有多名的市民行山怀疑中暑，社论认为市民出发之前应该小心留意，政府亦应该在炎炎夏日为市民走多一步。政府劝喻之余，在减轻市民在户外曝晒的风险之上，政府可以做得仲有好多，例如是不是可以考虑开放更加多的避暑的社区设施，俾市民尤其是低下阶层可以到那里休息一下。最重要是看官员是否有同理心，了解市民需要，为大众愿意走多一步。是城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就提到，昨日发表一份有关保安员工作处境和对最低工资意见调查，发现业内超过三成受访者时薪只是达到法定最低工资37.5的水平。而政论就说，香港是劳工第三世界，最低工资输给通胀，领取綜援還多錢過打工，出現這種畸形現象不能夠只怪責資方刻薄，全是因為政府根本沒有盡力去保障基層打工仔的利益。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就講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昨日起展開公眾諮詢。社評說，諮詢要接地氣獲實效，就必須要走出固有圈子，深入基層社區，切实了解市民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出实招、做实事，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大公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喺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段咧非常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平朗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转返过去泽祥街的支路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上村、耀善楼、牛池湾彩云二村、启辉楼、马鞍山锦峰苑、锦惠阁、红磡村红日楼、天水围天耀一村耀日楼、荃湾雀月亭北雀轩、柴湾环翠村利翠楼、马鞍山锦英苑、锦治阁、大围美林村美洋楼同埋天水围天日村日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喐。 咪再坐定定， 喐一喐， 你一我喐， 喐一喐。 香港 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2022年7月26日，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94%学生获派首三志愿。 新增4130宗确诊，九龙华人出现课外活动感染群组。 102的士试行接载抵港人士由机场往指定检疫酒店。 缅甸军政府处决4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领袖及前国会议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都听到了，今日就是叫升中同一派位放榜的情况。看回数字来讲，同一派位阶段莫首三战的满意度去到89%。讲到升中，而家读紧嘅中一嘅一啲学生咧，其实喺疫情之下咧，都面对紧唔同嘅压力嘅。有调查咧就了解到咧，啲嘅学生咧话过半学生都有一啲抑郁啊、焦虑嘅症状嘅咁。嗱，详情咧，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吕青赛马会家庭健康促进中心单位主任施善妮，早晨。 早晨， 施善妮，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嘅调查系几时做，同埋访问咗几多人啊？系咪主要都系学生嚟噶？ 啊，我哋咧就喺今年5月嘅时候就访问咗，咁啊唔止学生，我哋有596个学生，另外有316个家长，全部都系中一嘅学生，同埋佢啲家长加埋912人嘅。 嗯，点解你哋会拣即系学生嚟讲，主要系中一，同埋呢啲家长系咪全部都系中一学生嘅家长嚟嘅？ 是没错，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都做紧啲小六去到中一一啲嘅适应嘅活动，咁所以我哋都想喺呢啲 program 完嘅时候都睇一睇，其实呢几年啲中一学生，尤其是疫情底下咧，系的确论尽啲啊，咁所以我哋都想做个调查，睇下整体嘅情况系点啦。 嗯，嗱，讲紧呢一班嘅就系而家读紧中一嘅学生啦，即系就快升中二噶啦，系嘛？即系佢哋呢段时间有冇睇到佢哋过去参加年度啦，升中嘅压力嘅情况有几大咧？又或者出现啲乜嘢嘅唔同嘅情况喺调查入边揾到咧？又？ 好，如果在調查裏面呢，我們因為都有幾個不同的指標給他們的。第一個呢就問他們的壓力情況，因為1到10分的。那如果6分或以上，我們就界定為叫做偏向高的壓力，那就發覺呢有 63% 都選是6至10分的。那其中其實選9分、10分即是差不多爆燈那些呢，大概男女加埋都有 10.1% 的。那所以有一成呢就好勁好勁的壓力。那就是叫做多過一半呢都是叫做中上。那另外我哋都仲有訪問埋一啲關於佢哋焦慮同埋抑鬱嘅情況，都攞翻一啲嘅工具去評估啦。咁都發覺咧，男仔咧即係去到話有呢一個輕度至到嚴重嘅焦慮咧，都過咗一半；女仔係再多啲添，有60%嘅。咁如果抑鬱咧，即係輕微抑鬱或者再嚴重啲嘅咧，男仔咧大概46%啦，女仔57% 到嘅。咁所以咧都見佢哋嘅情緒偏向都係唔好嗰邊多啲咯。 嗯，頭先提到話差唔多本身男仔或者女仔好啦，大概都有一半左右嘅即係受訪嘅學生出現一啲輕度至重度嘅抑鬱或者焦慮症狀，分別係啲乜嘢？即係乜嘢症狀嘅就睇到。 我哋咧其實就用咗一啲工具咧，譬如 GAD7 咧就係描去即係睇佢哋嘅焦慮啦。咁如果喺焦慮呢一啲嘅指標裏面咧，咁我哋會問一啲問題嘅，就係、是、關於佢有冇好緊張啊，有冇成日都好擔心啊，好煩躁不安啊咁樣。咁如果佢喺兩個禮拜裏面咧，佢有即係有一半嘅時間有多過5日咧，都係經即係有常常有呢啲情況，咁我哋都會界定佢係輕度嘅。咁至於抑鬱咧，就會有一啲佢成日都唔開心啦，好多負面嘅思想啦，咁一樣都會睇下佢喺過去兩個禮拜裏面咧，經唔經常出現嘅。 咁如果有幾日啊，甚至有啲係一半時間以上，我哋都會開始擔心佢就係輕度啊、中度或者係嚴重嘅抑鬱啦。 嗯，問到呢一啲嘅焦慮或抑鬱症狀咧，係咪主要都係針對學生？因為我見你哋頭先話調查都有問到家長噶嘛，家長嘅情況係點樣咧？ 啊，好得意喎！咁咧，其實如果比較學生啦、家長同埋甚至全個香港人嘅狀況咧，咁啊發覺學生嘅整體嗰、那個精神狀態係差過香港人嘅。不過家長咧，似乎嗰個壓力又冇學生咁大喎。咁啊，所以咧，我哋估計咧，就其實學生自己嗰、那個緊張啊、焦慮嗰啲係多啲，而家長可能唔察覺。咁啊，甚至有時啲家長覺得啲細路都升中一啦，哎，我都可以放鬆啦。尤其是過咗兩年情分試咧，中一終於可以鬆一鬆。咁但係個細路咧喺呢幾年經歷嗰個疫情底下個學業嗰、那個基礎打得唔係好夠咧，上到中一嗰個落差，其實佢哋壓力好大，家長就反而未必好知道。 嗯，除咗頭先你話啲工具，即係了解佢哋抑鬱症狀等等啦，係咪有一啲具體嘅事都問下佢哋，問下啲學生，即係排下啊邊啲係令到佢哋覺得有壓力嘅咧？咁最嚴重令到佢哋啲學生覺得有壓力嘅係邊幾項咧？ 我哋咧都俾咗廿幾項佢哋揀嘅，咁啊最後揀咗出嚟即係十大項嘅壓力事件咧，咁啊即係排名頭嗰五名咧，咁啊包括咧係應付測驗考試啦，咁有七成幾嘅學生都覺得係好大壓力。其次就係成績未如理想，跟住就學科增加，然後咧就係同小學同學分開，這個都係第一項叫做同社交有關嘅主題。跟住個都仍然係學業，就係理解新學科有困難。咁所以頭五位有四位咧都係同學業有關嘅。咁再落去咧有啲就係同生活習慣有關啦，例如咧疫情持續令到好擔心受感染啦。休息時間減少，功課繁多，半日上堂咧擔心應付唔到全日，同埋覺得父母唔明白自己嘅困難，咁呢個就是學生十大壓力啦。 嗯，不過我見你哋都有再問到啲學生，其實係咪經過一年之後都適應咗個生活啦？咁、那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如果咧，我哋問翻佢咧，佢哋個適應個情況咧，喺用三個月裏面可以適應到咧，大概有72% 嘅。咁而去到七個月，即係我哋做調查嘅時候咧，有87% 都已經可以適應噶啦。咁所以佢哋即係 overall 都係三個月到都應該可以適應到啦。 係咪都有問到話佢哋如果真係喺升中嘅過程入面有一啲困難，想要揾人哋傾嘅時候，都有了解到個情況？係咪話家長或者即係父母嚟講，就相對排得低啲嘅好似？ 係啊，咁咧佢哋即係個當佢哋話唔開心嘅時候，點樣處理咧？咁最多嘅咧，可能都係家長見到嘅行為嘅問題啊，但係原來背後係講緊佢哋處理壓力嘅。咁咧就其實好多學生咧選擇唔開心咧，都係打機啦、聽歌嘅，係唔講嘅。如果真係去到要講咧，最多嗰個對象咧，58% 咧都係揀朋友嘅。第二個嘅排名咧已經係37% 係唔傾訴。咁去到媽媽咧，跟住都 OK 啦，排第三位就有28%，爸爸就18% 嘅。 嗯，作為父母或者家長聽到，其實係可以做啲咩呢？即係可能學生或者個仔女又未必揾佢哋傾，或者未必想揾佢哋傾，佢哋仲可以點做呢？ 如果喺學生嘅角度，佢喺問卷度都有講嘅，即係如果佢期望同父母溝通嘅時候，父母係點同佢相處呢？咁我覺得有少少 tips 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哋最多人期望就係阿爸媽咧多啲讚賞，少啲責備囉嗦嘅。其次就係支持自己嘅想法啦，跟住就係俾多啲自由空間同埋平等溝通嗰個嘅機會嘅。咁如果喺家長嘅層面講真，即係細路仔有唔開心，佢揾朋友傾唔係差嘅，即係代表佢有社交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家長真係都好想了解細路仔，或者多啲早啲發現佢哋唔適應，可以及時幫咧。我諗第一樣咧就都留意多啲佢哋平時啲面容啊、精神狀態，因為唔開心咧其實睇得出嘅。又或者咧佢哋嘅性情啊、喜好有啲轉變，生活習慣有啲改變，譬如有啲開始話瞓唔著啊咁。有陣時我哋見佢夜瞓咧，以為佢就係打機啊唔肯瞓，其實佢可能係失眠嘅。咁其次咧，就如果可以平時都習慣同個細路傾下偈，即係關心下嘅翻咗學點啊咁，輕鬆啲傾，習慣傾。咁到個細路真係又唔開心咧，佢容易啲開口。而家長一聽到細路仔講嘢咧，記住少啲批評，俾佢容易啲講冇壓力。 好啊，同阿思善妮傾到呢度。思善妮係女青賽馬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心單位主任，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啱啱呢一屆嘅而家讀緊中一嘅學生啦。過去呢段時間升中面對嘅壓力同埋適應嘅情況嘅，休息一陣。 Sir， 收到線報，將會有一場大混戰，現場好多人啊！ Sir， 神探、新扎师兄、丁蟹、大隻佬同埋一对瘦身男女出现咗。 我仲左眼见到鬼，今次真係义不容情，誓不低头 ，over。 咁我哋几时可以行动啊 ？Sir， 随时行动得啦。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韦家辉， 手下留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北部都会区咧喺个范围入边咧都有唔少嘅湿地同鱼塘嘅。嗱，嚟紧呢个北部都会区就系一个即系香港嚟讲其中一个土地嘅重要来源啦。谢展环局长咧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就喺报章嗰度咧就接受访问咧提到话北部都会区入面嘅湿地保育区同埋湿地缓冲区嘅界线咧将来有可能会重划嘅，咁部分土地咧就会系剔出或者系纳入保育，咁但系就话强调总体嘅目标咧都系增强保育嘅。头先提到话有湿地保育区啦，同埋湿地缓冲区啦，过往嚟讲咧湿地缓冲区咧都系话保持湿地生态完整有个咁嘅功能嘅。咁另外都政府都提过话，湿地缓冲区嘅部分土地咧，亦都可以系划作系发展住宅嘅土地用途地带嘅。咁嗱，而家话即系要重可以重划或者有可能重划呢两个区，湿地保育区同埋湿地缓冲区。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睇法。有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吴希文。头先提到话，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提到呢、這、一个话，渔护署就做紧北部都会区嗰个研究可行啊，可行研究啊，就话会视乎个研究结果咧，就可能会重划头先讲嗰两个，即系新界西北嘅湿地保护区同埋湿地缓冲区嘅咁。你自己点睇个做法咧？或者你哋喺个过程中觉得重划可能会引致一啲咩境况咧？ 其实重划嗰个界线，即系可能都系有两个结果嘅啫。一就系有一啲嘅地方可能就纳入咗去做保育啦。咁我相信呢一个方向，大家即系环团友好，可能都会即系觉得系支持嘅去做保育吓，应该冇人反对。但系另一方面，如果即系个结果系将一啲土地剔出咗去做保育，甚至可能就係有一個機會攞咗呢啲土地嚟去做發展咧，咁我自己就會有啲即係擔憂嘅，即係個擔憂始終都係好似正話所講啦，你話濕地緩衝區本身一直以嚟佢有佢發揮嗰個嘅功能，除咗你話去即係保育翻濕地保育區嗰、那個生態完整啊，佢都係為咗去避免有一啲即係負面嘅發展啦，有啲比較大規模嘅發展咧，影響咗濕地保育區入面嗰、那個即係生態完整。如果你係劃咗即係嗰條界線之後，有啲嘅土地可以去做更加多嘅發展嘅時候，啊會唔會最終你都係會影響咗濕地保育區入面嘅即係生態嘅功能咧？啊，即使你話未來做嗰個北部都會區嘅時候，我哋即係政府有啲破格思維啦，去做翻一個積極保育嘅措施，喺濕地保育區入面咧有一啲嘅資金啦，有啲嘅資源啦，係去提升翻保育區嘅生態價值。咁但係就喺個保育區外面你去做發展嘅時候，一啲過份嘅發展規模咧，係咪都會有少少可以變相抵消咗你嗰個保育區做嘅一啲即係保育工作？咁我諗呢個位都要好小心去處理。 但兩個層面啦，濕地保育區同埋濕地緩衝區啦，你覺得係咪完全唔可以喐嘅咧？即係因為佢嘅講法話可能剔出。或者可能有納入咁，即可能有啲加有啲減咁，係咪完全唔可以喐咧？同埋濕地緩衝區而家本身有冇啲地嘅保育價值都係比較低一啲咧？ 條街係咪喐或者係點喐？我哋覺得就係要有啲嘅討論喺度咯。即對於我哋嚟講，的確有一啲地方甚至係應該要做更加多嘅保育添。咁你其實可能真係要 長遠嚟講將佢擺翻入去濕地保育區度嚇。咁、 嗯、 但係另一方面就當你去檢視嗰個濕地緩衝區，我覺得其實都再要睇埋本身嗰個濕地一啲即係保育意向咧，你本身有冇一個嘅轉變先？即係而家一路睇嗰個即係專訪咧，即係局長去同啲傳媒去做專訪嘅時候咧、嗯，我感覺上。講緊嗰套嘅保育咧，同以往喺後海灣一啲嘅規劃指引咧，其實真係有少少嘅落差。你一改咗嗰條界線之後，咁有可能其實成個濕地嗰、那個即係保育意向都會有轉變啊。例如會唔會係以往喺濕地緩衝區強調要做濕地修復嘅一啲嘅工作，係因為咁樣都會喪失咗呢？又或者喺濕地緩衝區入面要做發展嘅一啲嘅限制，例如你要做一個即係不少於12個月嘅生態影響評估啊，或者喺一啲生態一啲發展密度上面要有啲嚴謹嘅控制嘅，呢啲咁嘅限制會唔會隨住你去改變嗰條界線都冇咗呢？咁呢個我覺得又係要小心去處理咯。 你覺得佢喺專訪入面講嘅保育？是即系点啊？个程度系轻啲嘅，系咪可以咁讲？ 我觉得佢而家嘅讲法系即系好多嘢都会集中咗喺湿地保育区嗰度去做啦。即系因为而家嘅讲法可能就系话收咗利用一啲收回土地嘅模式，收翻喺即系主要系喺湿地保育区入边嘅一啲湿地啊，因为嗰度嘅湿地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片。如果我哋集中去保育嗰啲嘅濕地，投放一啲嘅資源咧，咁可能係對整體個生態即係嘅價值係有所提升。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冇問題嘅，政府係可以照做，只不過係要睇埋濕地緩衝區入邊啊，而家嗰個做法會唔會係透過你劃咗即係改變咗一條界線之後，令到濕地緩衝區有一啲其實可能係有一個。潛力去做保育或者去做濕地修復嘅，但因為咁樣嘅一個做法，你好似冇咗，即係將呢種咁嘅功能就刪走咗，咁呢啲嘅濕地其實可能最終就會攞咗嚟去做發展，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似乎唔係喺做濕地保育比較好嘅方向。 有啲講話有啲講法就話，即係重劃之後會唔會可能濕地保育區或者濕地緩衝區整體個面積仲多咗咧？咁你估計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咧？ 是不是仲多咗？唔係好知點評估啊！即係我、嗯、如果我即係在於我嚟講，咁如果你話真係個保育區係多咗嘅話，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另一方面係我都係會想講翻係濕地緩衝區本身，嗯、即係因為緩衝區佢有佢嘅功能啦嚇。咁正話講咗咁耐，咁濕地緩衝區你最終冇咗一啲地方去做佢本身應有嗰個緩衝嘅效果嘅時候，係咪真係對嗰個濕地保育區入面嗰個保育狀況係一件好事？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再小心係去處理。如果唔係呢、okay. 你全部都有曬濕地保育區，你有好多即係資源喺嗰度做保育，嗯、但你冇緩衝區去減低嗰啲嘅負面干擾，咁、okay. 可能都會有影響。 好啊，嗱，濕地緩衝區呢個咧，我想9:30之後新聞之後咧，再繼續揾阿吳希文傾啊，好嘛？ 好， 吴希文是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有关于这个局长提到的专访，提到湿地缓冲区等等，184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澳平道早上近8点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一架电单车沿深澳平道行驶，当驶至顺安道交界时，怀疑同一架九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后不治。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前财相辛伟成同外相卓惠斯。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1小时电视辩论。在中国议题方面，辛伟成承诺上任后会关闭在英国的孔子学院，又暗示在卓惠斯担任教育大臣时候参与引入孔子学院。卓惠斯认为要加强压制 TikTok 等中资企业。

嘉林角那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仲是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跟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吧。 2022年7月26日，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94%学生获派首三志愿。 新增4130宗确诊，九龙华人出现课外活动感染群组。 102的士试行接载抵港人士由机场往指定检疫酒店。 缅甸军政府处决4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领袖及前国会议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讲一则嘅抗疫快讯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祠正村正怡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头先就讲到有关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喺接受报章嘅专访嘅时候啦，提到话渔护署正就不过都会区做策略可行研究，就话视乎研究结果，就话将现行新界西北嘅湿地保育区咧同埋湿地缓冲区嘅界线可能会重划嘅。咁继续同阿吴希文喺电话旁边倾啊。吴希文系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早晨。 早晨，早晨。 吴希文，我就想问，因为局长都有在个访问度就提到话，即系透过重划湿地保护区同埋湿地缓冲区嘅界线，有一啲嘅边缘土地可以释放嚟做发展嘅。你觉得系即系你心目中觉得佢所讲嘅所谓边缘土地系有几大，或者系边啲有几大空间可以发展，或者个发展嘅用途或者方向又系应该系点？ 其实我有啲唔好明佢嗰个说法系点咧。所谓边缘土地系可以释出攞嚟去做发展咯，但因为其实咧，即系讲翻清楚，湿地缓冲区咧就唔系话唔容许做发展。根据而家后海湾嗰个规划嘅指引上面咧，其实湿地缓冲区系可以去做发展噶喎。咁但系即系当然你系要有好多嘅前提底下，你要做足晒好多嘅。政府定落嚟嘅要求啦，或者有生态上面一啲嘅即係安排，即係保育生态保育上面一啲嘅安排，你先可以去做发展。咁所以就从来唔会话湿地缓冲区就唔准去做发展。咁所以其实你话边缘呢啲嘅地方而家都可以去做发展㗎啦，即係又我觉得唔会存在话因为条界线有一啲即係改动嘅关系呢，而嗰啲嘅地方呢，即係所谓呢啲嘅边缘土地係可以叫释出嚟去做发展，叫做多咗空间去做发展。 但正正头先你所讲，譬如湿地缓冲区已经可以做发展，但系就有啲生态保护嘅安排，可能限制多一啲嘅。咁日后直接划过条街嘅时候，可能有啲地本身喺缓冲区，划到唔喺缓冲区，咁佢咪可以发展？可能系咪咁嘅意思？我估计，如果咁嘅，有几多呢啲嘅地可以咁样做咧？ 其实我谂，如果系真系嗰种嘅 情況，可能一即係佢哋想睇住啊，會唔會有一啲嘅地方可以再提升嗰個發展嘅潛力？可能真係針對緊一啲已經破壞咗嘅地方，即係講緊濕地緩衝區入面已破壞嘅地方，因為嗰個都係有啲歷史因有關係。佢喺90年代開始有好多地方做咗啲即係露天儲物啊，海港即係嗰啲後即係後勤用地啊咁樣，咁所以。嗰啲地方可能佢哋就優先去想睇下會唔會可以去即係即係提升個發展潛力囉。而事實上佢最近即係我哋如果睇返一啲城規嘅申請呢，嗰啲嘅土地呢都有一啲嘅項目嘅倡議人呢已經入咗一啲嘅申請喺城規會嗰度申請去提升嗰度嗰啲嘅發展潛力。咁我相信其實呢一啲土地應該都係好多人，無論你話政府部門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項目倡議人係諗緊會唔會仲有即係潛力去提升咯。不過即係我哋會覺得去即係大大提升呢度發展嗰個嘅潛力，似乎就真係有機會同濕地緩衝區嗰個嘅規劃意向有違背。 另外，佢喺訪問都提到一點，就係舉例話北部都會區引入一個積極保育嘅概念，將一啲分散嘅濕地集中復育一啲荒廢嘅濕地，連成一大面積嘅生境，咁就話對物種更加有利嘅咁。呢一個嘅觀點你點睇？同埋係咪一定要重劃個即係保育區同埋緩衝區嘅界線先做到嘅？要集中翻一啲分散嘅濕地？ 係，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即係搞清楚嗰、那個即係目標嚇。OK， 如果你話係要做好嗰、那個即係新濕地嘅保育，將一啲即係濕地再去集中去做翻嗰個保育咧嚇。咁其實係咪除咗即係劃咗嗰條即係劃開咗嗰條界線之外，就冇其他嘅方法咧？政府其實而家或者上屆政府或者做一路以嚟政府嘅一啲保育政策，其實都有一啲嘅措施啦。即使我哋成日話可能個措施係比較少，即係彈性又比較低，咁都係有一啲嘅措施嘗試去令呢啲大部分係啲私人擁有嘅即係濕地啊、魚塘咧，去做一啲生態保育嘅工作嘅。所以政府會有一啲即係管理協議，去即係透過同一啲環保團體啊，再同當地一啲持份者去傾，點樣去做翻好嗰個生態嘅保育，特別係講緊濕地嘅保育嗰啲嘅管理。咁唔會存在話，因為你一定要透過去劃咗嗰條界線之後，咁重劃嗰條界線咯，而一啲保育嘅工作先會即係可以即係出台咯。 OK， 好啊，同阿吳希文你傾到呢度先。吳希文咧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嚟嘅，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袁先生打上嚟嘅，早晨。你好，袁生。 係啊，早晨嚇。 早晨。 我想講啊，呢、這個機場的士送佢哋嗰啲旅客檢疫酒店啊。真係非常之好嘅，好嘅服務。但係呢個係一個選擇，亦都係優質嘅服務。咁佢既然啱佢要選擇快啲嘅話咯，咁呢個政府係唔應該津，或者唔應該由納税人啊津貼佢哋嘅車錢嘅。啊，佢依家咧就俾呢個的士司機1500元一日啊，係咪？咁啊，呢個係咪拉？呢個係應該由嗰啲旅客佢哋平均自己去承擔啦，承受啦，又唔係應該我哋納税人俾嘅 嚇。旅客自己就已經承擔咗本身嗰、那個、那個米標嗰個費用同埋嗰啲隧道費啊、行李費嗰啲。 係，但係呢個要選擇啊。但係話，因為政府每日要俾1500元呢咁嘅司機嘅話咧，嚇呢筆錢咧。就是不應該是納税人承擔的、譬如政府可不可以考慮的，譬如選擇這些這樣的優質服務的人的話，他每人每一次都要給回500元，這個給回納税人， 即是額外的一個錢、就除了車費之外、車費之外額外一個錢，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是的，因為這個因為他可以不坐的士的嘛，所以他內少要等其他嘛，有其他服務噶嘛，送佢哋有巴士啊，最送佢哋咩嘛？送佢哋檢疫酒店噶嘛 ？OK， 係咪啊？ 好啊，同阿袁先生你傾到呢度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基層關注多啲嘅議題啊，就係、是、最低工資而家就37.5元啦，咁啊。 正是做緊一個嘅檢討，最低工資委員會佢哋做緊檢討啊，檢討緊最低工資嘅水平。有調查就發現有三成嘅一啲受訪嘅保安員嘅時薪咧，都係而家喺最低工資37.5啊，真係咁。咁啊，佢哋就希望咧可以有個建議話最低工資係上調話希望可以去到$50或者以上嘅咁。嗱，成個調查咧，佢哋仲係都問到而家一啲基層保安員咧喺疫情之下一啲工作嘅處境嘅。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边倾嘅有天主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主任北雁平，早晨。 系早晨，萧先生。 早晨，北雁平，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呢一个调查系几时做？咪净系针对保安员，有冇话喺边啲区份啊？咁样噶？ 系，其实我哋喺今年嘅4月至5月嘅时间去做嘅。咁我哋就主要都系喺九龙区嘅一啲保安员啦，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嘅中心咧就系坐落于九龙区嘅。咁就我哋系即系保安员系我哋其中一个服务嘅对象啦。咁我哋特别咧就系会外展到去一啲单栋式大厦嘅保安嗰度去，即系去服务一啲嘅保安员啦。咁 问咗几多个保安员啊？ 我哋喺个调查当中咧，就系有144个嘅保安员嘅。咁可能大家都会即系平时嘅生活当中都会认识到，就系呢啲嘅单栋式大厦保安员咧，通常佢哋年纪都系比较大。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别关心到佢哋嗰个状况，因为我哋都接触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到佢哋绝大部分都系攞紧呢一个最低工资或者系多少少咁样样。咁所以我哋觉得喺而家呢一个最低工资检讨紧嗰一个嘅工资水平嘅时候咧，我哋好想收集翻佢哋嘅意见啦，同埋睇翻佢哋个现况，睇下佢哋嗰一个嘅无论喺工作上面啦，或者系呢一个工资点样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嘅。咁特别喺疫情期间。 有咩特別發現呢？首先講先，你哋訪問144个即係保安員入邊有幾多係攞緊最低工資啦，同埋佢哋喺疫情之下嘅生活又點啦？你哋有咩特別發現咧？調查。 是我哋都见到咧，其实佢哋嗰个嘅人工咧，真系相对比较低嘅。咁佢哋现时嗰一个时薪咧，有超过三成啦，就系攞紧呢一个最低工资嘅工资水平，即系37.5啦。咁有超过五成，准确嚟讲就应该系5.5啦。佢哋系攞紧40以下嘅。咁呢一个嘅人工咧，其实比起市场上面嘅工资咧，都系比较低嘅。咁当然咧，可能即系有啲人就话，我哋因为调查啊，嗰啲嘅年纪嘅保安员佢哋都系即系个年纪比较大一啲啦，咁因为我哋都有成30几系70至80岁，咁不过正正就系咁样咧，我哋更加关心到佢哋究竟系攞紧一个咩嘅工资，同埋个生活究竟系点。其实即系题外话咧，即系即系我哋讲紧工时之余就系话，点解70至80岁嘅老人家佢哋都仲要出嚟做嘢咧？咁呢一个就系同佢哋嘅退休保障有关。咁但系既然佢哋都系想自力更生，佢哋都系想继续去工作嚟到去支持自己嘅生活嘅话咧，咁但系佢哋嘅人工系不足以系去俾佢哋过一个即系相对比较有尊严嘅生活。 除咗讲话人工低，你哋有另一点发现就系话冻薪，疫情之下冻薪都好普遍，系咪啊？ 是啊，冇錯，我哋咧就調查到，即係呢兩年都有凍薪嘅情況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咁佢哋咧嗰個有成差唔多80%咧，都係呢兩年裏面係冇加過人工嘅。咁喺呢一個咁嘅低工資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嗰個工時都係非常之長嘅。我哋見到咧就係話佢哋有呢一個嘅58% 嘅受訪者咧，佢哋嘅工時咧係有成12小時嘅，咁10小時或以上咧就更加犀利啦，就係有成差唔多七成嘅工友都係10小時或以上。咁喺我哋接觸嘅前線服務接觸嘅工友當中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到，真係因為呢一個長工時，點解佢哋首先點解佢哋要長工時咧？就是、因為其實嗰個人工真係低，佢哋唔工作咁耐嘅話咧，其實佢哋更加生活唔到。咁當然呢一個都係同保安呢一個行業嗰個情況係有關嘅，咁但係正正係因為呢一個咁樣長工時嘅情況咧，令到佢哋真係休息時間好少啦。佢哋放工之後咧，基本上都係佢哋休息之後翻到屋企都係瞓覺，甚至乎喺休息日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唔出街嘅，就是、因為佢哋都係需要休息咯，真係喺屋企瞓覺或休息下咁樣樣。咁我哋覺得喺呢一個情況，其實對每一個人嚟講咧，都係唔係健康嘅一個狀況。咁所以我睇調查當中亦都特別咧。 就是去關心到究竟他們那個身心健康是怎樣樣。那他們包括了就是其實都挺嚴重的情況。我們看到有差不多八成的受訪者他們都是感到壓力，特別在疫情期間。嗯、而他們那一個的擔憂的指數呢就是有成 56% 都是覺得擔憂的，那失眠或者睡不好的情況呢是有超過 45% 的，那有 44% 就是有焦慮啊、煩躁啊這些這樣的情況出現的、嗯、那我覺得這個這樣的情況再加上他們年紀比較大，那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呢我們都是覺得是一個警號來的。 讲下你哋嘅建议啊，其中一个就系话希望最低工资调整到50蚊或者以上，系嘛？呢个系你哋主要建议。 系冇错，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咧，喺个调查当中咧，我哋嘅受访者所提出嗰个建议嚟嘅50蚊。咁可能坊间有啲人就话，诶，点会调到50蚊咁高啊？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都有数据显示咧，其实50蚊咧系一个好合理，甚至乎咧系未能够真系足以过一个有尊严生活嘅一个嘅工资水平嚟嘅。我哋其实除咗系参考受访者意见之外咧，咁我哋都参考到咧就系、是、其实喺2018年嘅时候咧，乐施会都出过有一个嘅调查嘅，咁就系2017年嘅时候。出過一個調查就叫做香港生活工資的研究啦，咁佢就係咧去了解一下香港在職家庭生活嘅開支模式，從而咧就睇下如果真係一個嘅相應比較合理嘅人工應該係去到點嘅。其實當時嘅調查咧就2018年嘅時候咧個人工都已經去到54.7，咁2021年咧甚至乎係57.5嘅。 不過始終由而家37.5去到你哋呢個50蚊或以上，都加超過30%，即係幅度上嚟講係真係比較大嘅。 係， 即係可行性有幾高咧？你覺得？ 我哋當然知道，即係會有好多反對嘅聲音啦，咁包括當然就係嚟自商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由一開始嘅時候咧，將個工資定到28蚊呢一個起跳點咧，其實就已經係相對比較低，咁所以雖然好似個加幅係好高，咁但係咧，其實係我哋最緊要就係話呢一個人工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工友咧係有一個比較合理嘅嗰個嘅生活咯？其實而家我見最低工資嘅嗰、那個工人嘅數目咧都唔係好多嘅，咁就係、是全港都係14,000個工人係攞緊呢一個數目。咁、 okay. 不過咧就係、是、好多都唔少咧都係嚟自譬如保安啊、清潔等等呢啲咁樣嘅行業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如果能夠將個公司提高一啲嘅話，咁可以令到呢一班嘅工友咧，佢哋嗰個生活就會好啲。 Okay. 因為其實喺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工友當中，都有唔少都係反映到，譬如有一啲工友啦，佢話因為呢一個人工咧，佢哋可能一日真係只係日餐，佢哋喺呢一個即係lunch 嘅時候咧，可能都係食幾塊餅乾啊咁樣，就因為佢哋真係唔足夠嘅錢嚟到去生活。 Okay.好啊，唔该晒北雁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北雁平系天主教香港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主任，讲到佢哋有关于保安员对于法定最低工资嘅一个意见调查。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李先 生，早晨 你啊，系，请讲。 咁我的士司机嚟嘅， 嗯， 系咁，我都同意。头先之前有个行家都讲，其实嗰、那个。即係機場嗰個的士咧，佢一嚟冇諮詢啦，都係白報。因為先前抗疫的士，我租車嗰個車行都係好少量嘅額，得嗰可能幾個，同埋我哋都係做咗一個禮拜嘅啫，就已經冇得做啦。啊，咁另外就係話佢點樣？ 因為個計劃原理係咩啊？點解做一個禮拜冇得做嘅？當時 我諗係嗰個額個問題啦。 OK， 好，繼續講埋。 咁另外嘅就係話點樣監測嗰啲即係嗰啲的士咧？即係嗰啲嗰一百部咧，其實會唔會做一兩個 order 就尾埋咧？因為我以往咧嗰啲抗疫的士嘅時候咧，我都見過有啲行家咧係即係抗疫的士嗰啲，佢因為佢哋個窗都會貼咗嗰、那個嗰、那個藍色嗰個抗疫專用啊嘛，個標記啊嘛。咁、我都見到佢哋尾埋喺度，即係可能休息啊，但係佢唔係話講緊嘅，可能一陣嘅，我見到都好長時間休息嘅。咁咁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嗰個100部咧，咪話朝早8:00就至到凌晨2:00嘅。 嗯，冇錯。 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如果我哋早間嗰啲，我哋可能講緊我哋係朝早6:00開到下晝5:00， 咁即係我哋都做唔到㗎喇。即係換句話講，係咪一定要所謂叫我哋行內叫特更嘅車子可以做到呢？ 特更即係即係點呀？ 即係租全架車囉，即係全架車24小時、 哦 okay。 即係租車嗰啲囉。 嗯嗯嗯，你自己建議呢係咪應該要咁樣特更呢，定係都係分返兩間咁樣？ 其實梗係分返兩間啦。如果唔係我哋根本做唔到㗎，因為如果佢話要提供的服務是朝早八點鐘至凌晨兩點，咁我哋日間點樣做啫？係咪 ？OK，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李生同你傾到呢度。李生就講到政府尋日公布啦，話一啲抵港嘅人士可以自費搭呢個指定的士去檢疫酒店嘅做法。咁而家就話有100架的士係參加個試辦計劃。咁頭先有啲嘅聽眾都提到啦，包括就係究竟係咪某一啲車行先參加得咧？咁或者點樣去監管某啲司機係咪真係會即係全日都係做嘢啊？定係有匿埋嘅情況咧？咁提到有種種嘅情況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讨论由阿什利曼斯 Ashley Vance 所撰写的《直谷钢铁侠：艾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这一本书，作为2022年福布斯排行榜的世界首富，从贫瘠的南非到商业世界的顶峰，马斯克是怎样一步一步书写他的传奇的呢？我们认为离不开以下几点。 首先是马斯克对梦想的坚持。马斯克从小立志要为人类进步而奋斗，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之下，他投入了研发 PayPal、Tesla、 太阳城等颠覆性创新项目的同时，亦都大力推进太空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在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时候，他却仰望星空，计划带领人类移民到火星。 除了远大的梦想，伟大事业的实现亦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在马斯克创业初期，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据作者所讲， SpaceX 产品试验前期，马斯克承受住巨大的压力，不断从失败之中总结经验，终于公司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由此可见，成功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以及强大的执行力，否则再多的梦想都是空谈。 再者，马斯克身上伟大的冒险精神和乐观的态度亦都值得我们钦佩。 马斯克凭着敢走在其他人前面的勇气以及积极乐观的态度，赢得了团队对他的尊敬、信任以及支持。亦都正如他所说，如果没有其他人肯去做，咁样未来我会令佢成为事实。 总而言之，呢一本书唔单止对科技行业嘅创业家同埋连续创业者嚟讲启发良多，亦都系鼓舞着一代人追求梦想，永远不轻易放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直谷钢铁侠：艾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作者阿什利·曼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好热咧，好热咧，好热咧，好热咧！ 喂阿彪啊，你系咪热到傻咗啊？ 哦，我见天口咁兴，咪讲多两句提提大家饮多啖茶，补充水分啫。 饮茶未必啱噶，要补充水分，记得要避免饮含有咖啡因或者酒精饮品啊！想知多啲，记得听实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知名设计师陈友坚，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